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60集。第二天一早，兄弟俩在酒店吃自助早餐，云建威边打哈欠边啃玉米，齐峰端来一盘堆起来的包子，坐在他对面问道： 昨晚怎么跑去一个人睡？ 热得慌。 云建威差点被玉米粒呛到，吭哧吭哧地解释。齐峰本以为他弟是在闹什么小情绪才不愿意和他一起睡觉，想到现在是夏天，一起睡的确很热，放下了心，吃自己的包子。云建威有苦不能言，心想真是要了命了，他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大好年华，血气方刚，天天和暗恋对象牵手抱抱一起睡觉，就是不能谈恋爱。云建威情绪波动，到了主办点赛场后，坐在台下，还在噼里啪啦给胡文泽发消息。 受不了了，我要和我哥表白。 有胆你就上。 胡文泽现在是唯一一个知道他有暗恋对象，且对象是齐峰的人。最开始胡文泽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没有特别吃惊，且还松了一口气。胡文泽的看法是，齐峰哥是个非常优秀、帅气且脾气好的人。当初初中班上就有女生因见过这位哥哥一面而春心萌动，久久不能忘怀。云建威这种少女心小孩会喜欢上这种可靠的大哥哥不奇怪，而且齐峰哥与云建威从小一起长大，知根知底，不必担心云建威被坑蒙拐骗。虽然一个致命的问题是，齐峰哥是个直男。 是不是爱上直男是所有小 gay 成长的必经之路？ 我哥还不一定真是直男，他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。 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弯，也不会天天抱着你睡觉，还一点反应没有吧？ 熊猫头大怒，点缀脾气。 我真的很好奇，被纯真直男拒绝和被渣男给骗感情，哪个伤害性更大？ 云建威怒关手机，把报告翻得哗啦啦响。轮到上台的时候，他整理好衬衫衣领和西裤裤脚，走上投影台，调出自己的展示内容，直起身时看了眼台下，看到他哥坐在观众席里，举着相机对准他，对他露出鼓励的笑容。如果在这个展示演讲结束后，他突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他哥表白，他哥会不会吓一大跳？云建威的脑子里时常会有许多突发想法，他是个天马行空的人，不在乎旁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冲动起来总是不考虑后果，比如小学独自离家出走去找他妈妈，比如高中当着校长和老师的面出柜。但在齐峰面前，云建威却老实地主动在自己脚下画一个圈，不许自己乱来。他知道他哥守规矩单纯，他不想吓着齐峰，更不想为难他。他已经等了很久，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，更不知道这份等待的尽头是否能得偿所愿。为避免未来的某个时刻太过失望，云建威一直在告诉自己，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得偿所愿。为期3天的比赛结束，云建威拿到比赛的中国区银奖，交了许多朋友，抱着奖杯回家。暑假约他玩的档期快排到下个月了，云建威白天补课，晚上和朋友吃喝玩乐，过得比大明星还忙。云洪洲天天下班回家都看不见自家儿子人影，晚上一个人吃完饭边看电视边等儿子回家，活像个空巢中年男人。后来戴子英和冰清去冰岛玩，胡文泽要准备出国去绅士参加个什么青少年科研项目，赵豪养好了胳膊去美国看球赛，顺便找偶像要签名照。齐峰也回家帮他爸妈干活了。 云建威乖乖待在家里补课，每天学校和家两点一线，白天念书，晚上也念书。暑假上半个月疯玩，下半个月打禅，每天坐在书桌前告诉自己，一切都是为了和他哥念一个大学。房里蓝牙音响循环放孙燕姿的遇见，云建威给自己加油打劲儿，边写作业边摇头晃脑地唱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爱情的力量很惊人，云建威在自己桌上摆了一个小小的名片座，座上夹着一张明信片，明信片正面写着一句他自己写的励志话，云建威向前冲。转过来一看，反面是齐峰的照片。云建威从他哥的照片里选出他最喜欢的一张打印出来，夹在名片座上。念书困了，烦了，坐不住了，抬头看一眼照片，马上一抖擞站起来蹦两下，然后坐下，精神百倍地继续学。如果他爸敲门进来，他就把名片座一转，只给人看字，不给看照片。 哥，我下周过生日，你来不来？ 晚上云建威洗完澡躺在床上，边伸腿翘脚玩，边戴着耳机和齐峰打电话。齐峰在电话那头说， 来啊，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。 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？ 蓝牙耳机贴在耳朵上，齐峰的声音温和好听，低而沉静。透过耳机的轻微电流产生的微热，云建威拿下一只耳机揉揉耳朵，感觉有点烫。他翻个身，抱着枕头一搭一搭翘腿。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卖关子了？ 想给你个惊喜。 那你可不可以早点过来？我想你。 好，下周一过来。 嗯，等你。 云建威挂掉电话，关手机，满足睡觉。他又在春心萌动，和他哥通完电话后心情愉快，脑子活跃半天才渐渐消停，在生物钟的作用下睡着。云建威做起了梦，梦见一个人从后面抱住他，熟悉而温暖的气息从身后靠近，宽大的手掌包住他的手臂和腰，将他牢牢抱在怀里。梦中的云建威心跳加快，回过头想看清对方的脸，只将将看到一截喉咙，就被人低头吻住耳根，再往上吻眼睛和鼻梁。云建威心脏狂跳，手脚发软，身体陷在对方的怀抱里，后背有东西，存在感强烈地压着他的脊椎。云建威抓紧腰上的手，声音虚软， 哥。 云建威被男人从身后欺上，胸口压在床上，他晕乎乎，脸胀热，睡衣挂在男人的手上，雪白的腰露在外面，一只手又往下滑进睡裤，吻火热地落在他的脖子和锁骨，暖热手心用力揉进腿根。云建威紧紧并拢双腿，脚趾蜷缩，因过度刺激而浑身颤抖过电，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刺激强烈冲击他的心神，让他头晕目眩，如同在海浪中沉浮。